弟兄姐妹平安，请你打开你的圣经。今天我们回到以斯拉记第六章，在教会的圣经旧约圣经588页，第六章整章1到22节，由我来念经文，请你聆听上帝的话语。于是大利乌王降旨，要巡查典籍库内，就是在巴比伦藏宝物之处，在马代省亚玛他城的宫内寻得一卷，其中记着说，古列王元年，他降旨论到耶路撒冷上帝的殿，要建造这殿为献祭之处，坚立殿的根基，殿高60轴，宽60轴，用3层大石头，1层新木头，经费要出于王库，并且上帝殿的金银器皿，就是尼布贾尼撒从耶路撒冷的殿中掠到巴比伦的，要归还带到耶路撒冷的殿中，各按原处放在上帝的殿里。现在河西的总督达乃和施他波斯乃，并你们的同党，就是住在河西的亚法撒迦人，你们当远离他们，不要拦阻上帝殿的工作，任凭犹太人的省长和犹大人的长老在原处建造上帝的这殿。我又降旨吩咐你们向犹大人的长老为建造上帝的殿当怎样行，就是从河西的款项中急速拨取供应做他们的经费，免得耽误工作。他们与天上的上帝献祭所需用的公牛犊、公绵羊、绵羊羔，必所用的麦子、盐、酒、油，都要照耶路撒冷祭司的话每日供给他们，不得有误，好叫他们献馨香的祭给天上的上帝，又为王和王众子的寿命祈祷。我再降旨，无论谁更改这命令，必从他房屋中拆出一根梁来，把他举起悬在旗上，或用旗刺透他，又使他的房屋成为粪堆。若有王和民伸手更改这命令，拆毁这殿，愿那使耶路撒冷的殿作为他民居住的上帝将他们灭绝。我大利乌将这旨意当速速遵行。于是河西总督达乃和示他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因大利乌王所发的命令就急速遵行。犹大长老因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所说劝勉的话，就建造这殿，凡事亨通。他们遵着以色列上帝的命令和波斯王古列大利乌亚达薛西的旨意建造完毕。大利乌王第六年亚达月初3日，这殿修成了。以色列的祭司和利未人，并其余被掳归回的人，都欢欢喜喜地行奉献上帝殿的礼，行奉献上帝殿的礼，就献公羊100只，公牛100只，公绵羊200只，绵羊羔400只，又照以色列支派的数目献公山羊12只，为以色列众人做赎罪祭，并派祭司和利未人按照班次在耶路撒冷侍奉上帝，是照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19节，正月14日，被掳归回的人守逾越节。原来祭司和利未人一同自洁，无一人不洁净。利未人为被掳归回的众人和他们的弟兄众祭司，并为自己宰逾越节的羊羔。从掳到之地归回的以色列人和一切除掉所染外邦人污秽，归附他们，就是归附以色列人，要寻求耶和华以色列上帝的人，都吃着羊羔，欢欢喜喜地守除酵节7日，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欢喜，又使亚述王的心转向他们，坚固他们的手，做以色列上帝殿的工程。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慈悲的上帝，我们知道你不需要有所住处的地方，但是你却乐意与我们同在，你乐意兴建圣殿，好与你的子民同在。求你帮助我们，借着今天的经文，看到你用很多奇奇怪怪，我们以为奇奇怪怪的方式和奇奇怪怪的人，心造你的圣殿，但最终这是你对我们的恩典，对你儿女极大的恩典。求你帮助我们，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 求你祝福我的口，求你祝福我们的耳朵。我们祷告是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距离上次讲以斯拉记已经几乎两个月了，今天我们就先复习一下之前在以斯拉记所发生的事。以斯拉记录亡国之后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回归耶路撒冷重建圣殿。耶和华上帝最先他激励了一个波斯王叫古列在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古列王就鼓励鼓动被掳的犹太人回耶路撒冷重建，大约在那个时候50多年前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毁的圣殿。被掳的犹太人回到犹大之后很快的就在耶路撒冷逐了祭坛，也打下重建圣殿的地基。那时候他们按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例都站着赞美耶和华，他们彼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远慈爱。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都大声的呼喊，因为耶和华圣殿的根基已经立了。这个圣殿重建的工程有一个非常好的开始，回归的人也你看得出来经历了属灵的复兴，但是就像上帝儿女所做的事情，好景不会长有。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这是南国回归犹大地的两个族群。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就是在地的居民撒玛利亚人，他们想要加入重建圣殿的行列。以色列的领袖却对他们说，我们建造上帝的殿与你们无干，我们自己为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协力建造。这是高举正统坚持信仰纯正的宣告，但是他们也为这个信仰的纯正付上代价。以斯拉写那地的名就在犹大人建造的时候使他们的手发软搅乱他们，因此从波斯王古列的年间直到波斯王大力乌登基的时候会买谋士要败坏他们的谋算，那个时候在耶路撒冷上帝殿的工程就停止了，直到波斯王大力乌王的第二年。也就是说这个重建圣殿的工程有一个非常快速非常好的开始，但是也很快的就停工了15、16年。本来回归就是要重建圣殿的上帝子民也趁这个15、16年的时间，个人回到自己的家处理自己的事，经营自己的事业，盖自己的房屋，直到上帝差遣两个先知到他们中间，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上帝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于是上次我们看到，于是所罗巴伯和约书亚就起来，再次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上帝的殿，因为有先知上帝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这个大概就是我们上次讲到的内容。我们之前也特别留意到，上帝并没有差遣很能干的工匠，也没有特别差遣有钱的金主，或者很会搞宣传的公关，或者很有陪伴恩赐的婚姻辅导，去帮助以色列人重建圣殿。上帝差派了两个动一张嘴的先知，我们要的是会做事的人。上帝耶和华上帝则执意要用会说他话语的人建立他的圣殿。你们还记得那两个先知对以色列人说什么劝勉的话吗？先知哈该他只服侍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他数落了以色列人一顿，他责备犹太人把敌人的威胁当作懒惰的借口。他们对自己说，哦，现在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还未成熟还未到。先知哈该指责他们非常的自私，他们耽顾自己的事，上帝的圣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子。因此他们不受上帝的祝福。上帝借着哈该对犹太人说，你们盼望的多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的我就把它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 你们可能听过不服事，就不蒙福。这是全然符合圣经的原则。先知哈该他说话非常的直接，也许与他服侍只有四个月很短的时间有关。他有话要快说。另一个先知撒加利亚则对回归的人说了许多，我猜当时的人不尽完全明白，听起来很奇怪，关于弥赛亚受膏者基督的预言。例如我们熟悉的预言，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的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这里，怎么来到这里？他是公义的，他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一只驴子，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或者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在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子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这个先知撒加利亚还有讲了许多后来应验在我们主耶稣基督身上的预言，我们或许觉得很不可思议，但是上帝就是这样借着先知骂人，透过先知宣讲基督来激励回归的犹太人重新动工，重建上帝的殿。在上次讲到的结尾，我们看到当时不只有先知来激励犹太人重建圣殿，也有波斯国的官僚质疑他们重建圣殿的动机。他们质问，谁降旨让你们造这殿，修成这墙呢？你们要报上名字来。犹太人回答说，原来是巴比伦王古列元年，他降旨允准建造上帝的这殿。官员就上奏当时的波斯王大力乌王，要请查巴比伦王的府库，看古列王降旨允准在耶路撒冷建造上帝的殿有或没有，王的心意如何呢？请降旨晓谕我们。在以撒记五章的结局，就是回归的犹太人，他们并不确定当权的波斯王是否会核准认证他们重建圣殿的建筑执照。所以，我们来到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说，于是大力乌王降旨，找到了一份文件，其中记着说，古列王元年他降旨，论到耶路撒冷上帝的殿等等等等等等。这份文件基本重复第一章所记录古列王所下达的指令，重建耶路撒冷圣殿的指令。我们今天就不多花时间细看这命令的内容，但是大家可以再次的留意，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不是我们的意念，他使用一些很奇怪的人来贯彻他要重建他的圣殿的旨意。按照先知以赛亚说，古列王是耶和华所高的牧人，是受膏者，古列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古列王他的指令提醒我们，有许多人，有王，有官，有工匠，有先知等等，参与重建圣殿的工作，但是最终上帝的殿是谁的作为？是上帝他自己的作为。上帝乐意借着人使用人成就他的美意，而这些人包括他子民的仇敌和外邦人的王。上帝用尼布贾尼撒王惩戒以色列，把圣殿的金银器皿夺去巴比伦。上帝也借着后来的古列王成就先知的预言，把被掳到巴比伦的人送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按照古列王的指令，他之后做王的大力乌王就降旨，在第六节开始，他要求他的官僚要远离重建圣殿的犹太人，他们要求官僚不要干扰他们重建上帝的殿。他也要求官员要拨用公款支持犹大人长老建造上帝的殿，免得耽误工作。他还要官员提供耶路撒冷祭司献燔祭所需用的牛羊 麦子盐等等，每日供给他们不得有误。这就是政权支持宗教，这符合大力乌王的政治考量。他不只是对犹太人，他使用开明的宗教政策安抚他统治的帝国，非常大的帝国的人心，我要巩固自己的政权。他提供犹太人献祭需要用的祭物，为什么？好叫他们馨香的祭献给天上的上帝，又为王和王众子的寿命祈祷。大力乌王的信仰很类似我们台湾人的民间信仰。民间信仰，我们不会得罪任何的神明，我们少拜不如多拜，为王和王众子的寿命祈祷，其实也符合我们正统的信仰。保罗之后会说，我们要怎么样？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最后，大力乌发出非常严厉的警告，如果有人更改他的命令，要从他的房屋抽出一根梁来，把他那个可以翻译成把他穿透。或如果有王或者民伸手更改他的命令，要拆毁这殿，愿使那耶路撒冷殿做他民所居住的上帝将他们灭绝。他下达这命令之后，他的官僚就急速遵行大力乌王所发的命令。你注意，以斯拉他接下来是怎么形容圣殿重建的工作？可以说是神人合作。犹大长老因先知哈该和以弗子孙撒加利亚所说劝勉的话，就照这殿凡事亨通。犹大长老听先知说上帝的话，就动工兴建这殿。他们又遵照以色列上帝的命令和波斯王古列大力乌亚达薛西的指令建造完毕。上帝的命令和王的旨意并没有冲突，神人确实可以合作，只要我们记得王的心是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转流。第十五节，大力乌王第六年亚达月初三日，这殿就修成了。这大约是西元前516年或515年，也就是以色列被掳回归之后大约21、22年，也是所罗门圣殿被毁之后70年，应验先知耶利米的预言，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之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然回归此地。16节，以色列的祭司和利未人，比其余被掳归回的人都欢欢喜喜的行奉献上帝殿的礼。你注意，只有回归的人有份于这个 dedication， 这个奉献上帝殿的礼。以斯拉他有列出这个礼献祭牛羊的数目，我们看起来还蛮惊人的。公牛100只，公绵羊200只，绵羊羔400只，这些数目明显是拿来用来做比较用的，比较与400多年前所罗门王奉献第一个圣殿用的牛和羊22000头牛，12只羊，比较起来不免寒酸。这个献祭的公牛羊的数字，其实是要提醒以色列人，回归重建圣殿的以色列人，他们仍然在外邦人的统治之下，他们如今没有先前的荣华富贵，他们重建的圣殿没有约柜，也不像当初有荣耀的云充满在其中。他们应该好奇先知哈该所劝勉的话到底要如何实现，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怎么可能？这就应该教导犹太人，他们虽然修成了圣殿，但这并不是最终的结局，他们还要持续指望上帝一种更终极的与人同在。 他们又照以色列支派的数目献公牛公山羊12只，为以色列众人做赎罪祭。我们知道被赎归回的是南国的犹太支派和便雅悯支派，但是他们仍然为以色列的12个支派献赎罪祭，表示他们认知是上帝的子民整体得罪他们的耶和华上帝。他们18节，且派祭司和利未人按照班次在耶路撒冷侍奉上帝，是照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你以为这个时候他们可以趁机有一些新的改革，发明一些新的敬拜上帝的方法？但是他们按照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表示他们遵从上帝的规范服侍上帝，他们没有任凭自己的意思或发明自己的方法来敬拜上帝。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原则，就是上帝儿女的复兴从来就不是新发明的道路新的做法，而是回归，总是关乎回归，回归上帝的话语，寻求上帝的旨意。19节，正月14日被掳归回的人守逾越节，这应该是以色列人被掳之后70年甚至70多年以来第一次守逾越节。之前在被掳之地，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圣殿，也就不可能一年3次按照摩西律法的规范在耶和华你上帝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逾越节是以色列人最重要的节日，你可以说这是奠定他们民族身份的节日，是纪念耶和华上帝拯救他们，不是别人出埃及。在第一个逾越节，上帝吩咐以色列人各家要取点酒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和门楣上，这个酒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一个记号，我一见到这血就要越你们过去。我要击杀埃及地头身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毁灭你们。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从出埃及记12章这段经文，就是上帝当初吩咐以色列人要如何守第一个逾越节的这个经文。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逾越节有许多深厚的含义，包括上帝救赎，上帝救赎就有人要流血，上帝击杀，上帝击杀他的子民，除非有一只羊为他的子民流血等等。然而对以色列人来说，守逾越节就最基本的提醒他们，他们是蒙耶和华上帝所拯救的人。守逾越节就提醒以色列人他们自己最基本的身份，耶和华上帝是拯救他们的上帝，他们是属于上帝的人。有哪一个大国的人有上帝与他们如此相近？没有。有哪一个大国的人有上帝像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在被掳之地，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圣殿，也应该没有办法守逾越节，这就好似上帝不在他们中间，不与他们同在，他们也不得上帝拯救，驱逐他们出应许地，借着外邦人的手毁灭第一个圣殿的耶和华上帝，如今又带领他们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使他们再次的守逾越节。这表示以色列人重新得着他们的耶和华上帝，再次蒙他们的上帝拯救。你注意以斯拉告诉我们那时候有谁守逾越节，从被掳之地归回的以色列人，就这样子吗？和一切除掉所染外邦人污秽，归附他们以色列人要寻求耶和华以色列上帝的人都吃这羊羔，都守逾越节。 摩西早就有规定，如果有外人寄居在你们中间，如果这些外人寄居在你们中间愿意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就要照逾越节的律例章典行，不管是寄居的，不管是本地人，同归一例。我们知道之前以色列人对在地人，就是撒玛利亚人说，我们与你们无干，这不是他们种族歧视，关键不是他们的血统纯正与否，而是他们是否除掉外邦人的污秽。除掉外邦人污秽就是弃绝他们的偶像崇拜，寻求耶和华上帝，敬拜耶和华与拜偶像的人本来就不是一伙的。然后外人寄居的人，甚至没有以色列人血统的人，或者血统不纯正的人，只要归向耶和华上帝，只要撇弃外邦人的污蔑，就蒙他拯救，就可以一起吃逾越节的羔羊。我们信仰的包容性高不高？这帮助我们理解，在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之后，为什么以色列人要休掉外邦的女子，离弃他们所生的。之后我们会有更多的讨论。这其实也帮助我们厘清，如今有谁有资格吃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就是今天我们要领的主的晚餐。最后我们可以花一点时间思想，为什么要重建圣殿。上帝不需要圣殿，但是看起来这是他的心意，他非常固执要执行的心意，重建他的圣殿。为什么要重建圣殿？我的意思是，是的，圣殿代表上帝与他的子民同在，但是我们如今没有圣殿有差吗？2500多年前，以色列人回归的以色列人要重建圣殿，与你我今天有什么关系？对2500年前的以色列人来说，重建圣殿最终必须指向那要来的，道要成为肉身的，上帝要与人同在的以马内利。他说自己就是这殿，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以色列人他们之后会，虽然修好了这殿，会不断的整修这 second temple 第二个圣殿，直到586年之后，在公元70年，罗马军队毁灭这个圣殿。上帝将要再次使用外邦人的手拆毁圣殿，因为上帝子民他们自己拆毁的圣殿早已经在三日内重建了，罗马人拆毁的圣殿后来从来没有再重建，如今我们没有圣殿，三天后复活的上帝儿子他如今也不在地上。但这并不表示上帝不与我们同在，或我们没有圣殿，或上帝如今不正在建造他自己的殿。因此如果你问上帝住在哪里，现在的基督徒很可能会回答，上帝住在我心里。我若问你上帝的殿在哪里，你可能会回答，我就是上帝的殿。因为圣经不就是这么说吗？是吗？你是上帝的殿，我是上帝的殿。保罗确实说，岂不知你们是上帝的殿，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头，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我们确实是上帝的殿，然而我们都很容易忽略，我们是集体多数，你们是复数，不是单数的你，也不是个人的我，你们是复数， 上帝的殿是单数，你们是复数，你们的身子是单数，圣灵的殿也是单数，只有一个。换句话说，我们这些以自我为中心的现代人容易误解新约作者的意思，都以为我们个别都是上帝的殿。你是上帝的殿，我是上帝的殿，很多各式各样各有特色的殿，你做你的殿，我做你的殿，大家都开一家杂货店，应该不是这样子吧？毕竟我们基督徒不是各自在自己家里各立神坛，你们是上帝的殿，只有在集体的处境之下才有意义。也就是说，唯有在教会里，你我才是上帝的殿。一个与教会脱节的基督徒不可能有圣灵住在他身上，一个与基督身子切割的肢体也必然是正在枯萎的枝子，就像2500多年前住在自己家里却没有圣殿的以色列人，是失去自己身份和生命意义的人。他没有上帝与他同在，他不算是上帝的子民。这就是为何重建圣殿是如此的重要。我们如今没有圣殿，如今我们都是上帝的殿。但是弟兄姐妹，不要忘了，在教会以外，你不是上帝的殿，你顶多是一个土地公庙，到处都有土地公庙，土地公庙没有上帝，顶多有一个土地公，通常就是你自己，没有教会生活，也没有参与造就教会事工的人，就是与我们无干的人，无法敬拜上帝，最终也只能拜你自己。就如以色列人不能够只为自己打造有天花板的房屋，我们也不能够在教会之外独善其身、独立修行，因为这就不是耶和华上帝建造他圣殿的心意，这也不是主建造他圣殿的心意。保罗说，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就不再做外邦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上帝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自己做房角石，全房房子殿同一个字，靠他联络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上帝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你听到了吗？我们是一同，不是独立的，被建造为上帝的殿，有圣灵居住在其中。脱离教会生活，你就没有圣灵，你也不要奇怪你不会蒙上帝祝福。就如以色列人不建圣殿就不受上帝祝福。我们容易以为2500多年前以色列人重建圣殿与我们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我们都太忙着打造自己的神殿、杂货店、早餐店、午餐店、自己的店。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若非一同被建造为主的圣殿，就是正在打造自己的殿。事实是你不能同时拥有两个殿。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你兴起许多人用许多方法为你自己造殿，但我们知道你不需要殿，你不需要住所，你也不需要与我们同在，然而你却乐意使用人为你打造居住的地方，为要人明白你上帝乐意与我们同在。为此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三天内 兴起你的殿，感谢你如今又将我们打造，一同打造成为你儿子的灵居住的殿。愿你毁灭要拆毁这殿的，愿你祝福你自己的殿。我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